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感动一定会很快。 遇上爱来自于杨丞琳在2006年发行的个人第二张专辑《遇上爱》当中的主打歌，曲调非常的青春欢快，充分显示出了对于恋爱的那种积极和期待，仿佛在叙述着花样年华的心情。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全世界看到了很多别具匠心的明信片啊。说到明信片，很奇怪的一点是，每一次你在出发之前都会有朋友过来说，哎，听说你要去哪里哪里哪里，能不能到那个地方之后呢，找一个特别有标志性的地方给我寄一张明信片回来，就仿佛自己亲身到过了一样。也有一些情况呢，是我们在旅行之前会主动的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要一下他们的地址，然后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所看到的风景通过明信片的方式寄给他们，表达出我们当时那一刻对于他们的思念。不过不是所有的明信片打开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那样，有是那种摩天轮似的需要自己用咖啡渍给它摁上去，有是折叠式的，有是手缝的缝针的那种方式的，通常呢还是普通的简单的明信片。简单的明信片收到之后，很多人会有些苦恼哈，如何把这些明信片利用好，才能让自己的家看起来也别具匠心，这个明信片也可以发挥出它自己本身的功能。首先跟大家说的一点方式呢，是可以使用照片墙。先从最基本的照片墙说起吧，估计呢不少爱旅行的小伙伴家里都少不了照片墙，无论是放美美的个人旅行照，还是风景照，又或者是世界各地寄来的明信片，照片墙呢都是我们最先想到最简单又最美观的方式。可是照片墙呢，讲真也是有不同的陈列方法和不同的装修风格的，不同的明信片风格的搭配都可以营造出不同的效果，比如说可以搭配出简约风、清新风，还有看起来比较整齐风，当然也有活泼凌乱风的。虽然看起来呢可能会有点像大杂烩，但是在简单干净的白墙的衬托之下，也会显得非常的丰富，富有艺术气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些漂亮的明信片 喜欢光脚丫 在家庭当中发挥出最大的功能。 让我光着脚丫 旅行当中， 我为你摘一朵花。 喜欢光脚丫就光着吧， 光脚丫呀呀呀，脚丫贴着脚丫，小手把小手拉，爬在辽阔的草原上，跳啊跳，跑呀跑，越过高山和海洋，永远记得你温暖的牵着我的手，世界在脚下，什么都不怕。光脚丫呀呀呀，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 手手拉，一起走天涯，一起走天涯。 阿牛作曲参与填词并演唱的《光脚丫》，阿牛呢在自己的书《我的275克拉阳光》当中对于光脚丫是这样叙述的：光脚丫是一种心情，闭上眼我可以看到我踩过的东西，草地绿绿的刺刺的，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小池塘里的泥巴，我们的小脚一步一步地踩在里边，仿佛都可以闻到那泥巴的味道了。和光脚丫这些回忆在一起的是白云蓝天，是晒得皮肤刺痛的阳光，和风吹椰林摇曳的沙沙声响。光着脚丫仿佛就能够带我们回去那个对世界充满了真实感受的美好时光当中，那个时候不用穿着闷热的皮鞋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高跟鞋去上班上课，只需要穿着夹脚拖鞋甚至是打着赤脚就可以到处乱跑的年纪。时间总是过去的非常非常之快，有的时候一些风景可以通过明信片的形式留存下来，有一些想念，有一些心情也会随着明信片背后的文字慢慢的记录下来。如果你家里面的墙面的空间比较小，放不下太大的照片墙，但是又想把明信片使用起来的话，不妨试一试把明信片挂起来。现在夏天就为了防蚊子咬啊，很多家庭当中都会使用蚊香，你也可以使用一个蚊香状的铁丝圈，再加上几根粗线以及一个打孔器，在明信片上去打孔，然后呢各位就可以分分钟的做出一个明信片风铃。是的，是风铃哦，既节省空间又会充满着创意，而且呢尤其比照片墙好一点的是，你可以随时的翻看明信片背面的字，回忆自己的每一段旅程。比如说曾经在写这一个明信片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收到这个明信片看到背后的文字的时候，想到了曾经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奶茶刘若英的代表作品《很爱很爱你》，当然也是翻唱自日本的一首曲子哈，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一个直直的女生唱起也是这样的旋律。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心中埋下我的名字。爱情当中当然有很爱很爱你的时刻，不过也会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旋律的时刻，想要忘记它，但是忘记哪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无论是很爱很爱你的状态，还是想要忘记他的状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经意间的一个风景，一个瞬间，就会让你想到很多的人事物，然后不经意间呢，你就会想要买一张明信片寄给那个人。前面说到了可以使用这样的悬挂式，把自己的明信片呢变成一种明信片的风铃，随着起风它可以发出非常漂亮的声音，而且呢我们翻起来也更加的好翻阅了。另一种更加有创意的悬挂明信片的方式呢，就是在房间的屋顶上打造出一片明信片天空，哎，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哦。当然这种方式呢和上一种我们所说的风铃式相比，工序呢肯定是要复杂一些的，而且需要家里有一定的空间，但营造出来的效果当然也是更上一层楼咯。不过明信片天空的缺点就是总感觉他们离自己好远好远，特别是上面的文字，如果想要看的话还得爬一个梯子上去才能看到，有一种只可远观的感觉。还有一种效果和照片墙类似，但却是悬挂式的明信片帘，就是把明信片呢用粗绳串成一条条的门帘状，之后并排的挂在墙上。总之吧，挂明信片的方式会有非常多种，需要大家开动自己的大脑，然后呢你会发现，诶，自己挂出来的效果还挺有意思，不过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爱是什么呢？ 是快乐，是远方，隐隐约约的汽笛声，夜莺缭绕高唱着田园牧歌。爱是哀愁，是贴近对抗自我的青春，烽火满天思绪狂奔。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不安，是情人慌张时流的一滴汗，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审判，谁在你身边都相关。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千万安的额头上亲吻。 来自于王菀之的创作和演唱，当然呢也是收录在他2007年的个人首张普通话创作专辑当中。是爱，当你看到明信片的时候，当你看到上面的文字的时候，当你看到明信片上漂亮的风景的时候，那一刻给你寄这张明信片的朋友一定是因为爱所以才寄得出来。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旅行当中你收到的那些明信片如何使用，才可以让它绽放出更多的光彩来。前面呢我们说到了悬挂式，可以像做出一个明信片风铃一样随风起舞，也可以是明信片天空，夜晚的时候当把灯都关上，透着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的时候，屋顶上全部都是各种各样漂亮的不同风光的星光。当然还有明信片窗帘，如果你觉得这一切都太复杂的话，还需要动手制作的话，那么不如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明信片呢全部摆在那里就好了。比如说可以用大石头来做底座，然后呢绿色的铁丝可以用来做支架，把明信片放在上面，形成一丛明信片小树林。 手机响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现场版本。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 福搭配悲伤，总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很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心碎。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 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悲伤，总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我才明白 Kiss Goodbye 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王力宏为某一部电视剧量身打造的片尾曲，也是为了表达每一次离别时难舍难分的心情而创作出了这样的歌曲的词和曲。歌词描述了男女朋友之间从谈恋爱的甜蜜到分手这样的痛苦的过程。前面我们讲到说，这个明信片呀可以摆在桌子上，然后呢变成树林这样的形式。当然除了可以立在桌面上，明信片呢也可以出现在桌面下，用一张透明的薄膜把明信片固定在桌面下，就像是一张美丽的桌布一样。所以听到这里，大家应该会发现，其实明信片呢，真的是可以出现在 everywhere 的，墙上、门框边、桌面上、桌面下。总之呢，就是怕你的想象力不够用呢。可以说，明信片是个宝，就看你会不会用了。而且，当你看明信片的时候，你也会想到那个时候，你要的爱是怎样的。 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那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忐忑不定。 为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的路上听到这样的音乐，双手双脚是不是都不再属于自己？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假装自己出现在一个化妆舞会上。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窃爱》，当然整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异国情调的 Tango 曲风，在 rap 当中呢加入了 Flamingo 调香的《窃爱》，是周杰伦多变曲风当中总是最令人期待的一种风格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了一说这个收到的明信片到底如何使用，可以让它绽放出更多的光彩，无论是给自己的家庭还是你自己的工作室当中，都可以营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环境。 此外呢，也可以让这个明信片背后的文字永远的留存下来。说到明信片，为什么那么爱寄明信片？看到很多的朋友有自己的回忆哈。比如说这位朋友叫做红茶在伦敦，他就说呢，从2004年开始的时候，每次旅行的时候呢，都会寄一张明信片，寄给当时自己最思念的那个人。慢慢的收集起来，变成了珍贵的回忆。把当时想对自己最思念的人说的话，从远方、过去、向未来直接寄过去。从我们国家到很多他去过的地方，每一次明信片的地址栏呢，也是记录着每一段生活。比如说曾经他想要寄这张明信片，是为了表明曾经的这段故事。当时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在一起，这个问题真的很难。但是那个时候呢，他留下了一张明信片，留下了那时候种种的回忆。现在再看到那张明信片的时候，也会在想当时的心情到底是怎么了。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love me? Why?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care? Why too? I can be yours, you can be mine. We can go to the heaven together.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fear me?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don't? I can be nice, you can be cruel.Can't you say it? Why, oh why can't you love me? Why can't it be? Why, oh why would it be? 2004年的夏天，2004年七月份的时候呢，范晓萱出了一个 singles 这样的 EP 当中一共只有两首作品，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 Why Oh Why， 紧接着下面一首作品呢很有意思，叫做因为，似乎是在对 Why Oh Why 做出一个回应，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怎样怎样怎样。

火红的， 这是火红色的盛